过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来继续关注收听咱们的养生论坛。心律失常有很多种啊，我们只讲四种啊，讲四种最常见的。一呢叫过速。过速有什么坏处啊？大家伙都知道，开快车容易出交通事故，对不对？心脏开快车呢啊，你心脏跳得快，人家一辈子心脏跳的下数波动次数是有限的，是吧？你提前跳完了，那你就提前关机了。所以心动过速增加心脏耗氧量。那过缓呢？低于60叫过缓，超过100叫过速。但是这个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我们都说的是人在安静状态下时的心率，是不是啊？不是你刚跑了个7楼完了你开始到医院就做心电图，那你是在做什么呢？哎，假证明。我们要求啊，对人的身体的检测都是在人的安静状态下，因为心脏它是人体生命的发动机啊。你运动的时候，你兴奋的时候，心率就得跟上啊。你安静的时候，你放松的时候，心率就得放慢呢，是不是？所以在这儿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说的心率都是说的是你平时安静状态的心率，它既不是你睡觉的时候的心率，也不是你刚吃完饭正蹦高呢，刚跳完广场舞呢兴奋的心率，都不对啊，都不对。所以看病的时候你就会看，别没有病吓唬自己，是不是啊？哎，刚跳完广场舞做个心电图，没有病一检查心动过速吓唬自己， 这不成，是吧？这是过速和过缓的害处。那心率低于40次，这心脏就容易停搏。什么叫停搏？停搏就是不跳了，不跳了，心脏一罢工，人就容易猝死，所以相当的危险啊！所以临床上要装心脏那个起搏器啊，起搏器，是吧？这指的是过速和过缓。早搏呢，早搏呢，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俗话里常说的，多一下或者少两下，啊，叫异常的波动，啊，异常的波动。其实早搏呀，是心脏的一个代偿，啊，心脏一个代偿。什么叫代偿啊？说你跑步啊，跑得挺稳的，一不小心呢，鞋里进个沙子，你是不是得把鞋脱下来，把沙子倒出来，完再跑啊？这不就耽误一会儿吗？是吧？这就叫早搏。但是呢，早搏呀，不见得都是病态的异位心率。你像还有生理性早搏，是吧？你像人饮酒之后、饱餐之后、情绪激动之后，还有怀孕的那个孕妇，哎，她都容易出现早搏，而这个早搏叫生理性的，啊，叫生理性的，啊，所以不必担心。那么第三个我们要说的房颤，啊，当每分钟的心率超过140次了，啊，我们听众朋友的大白话，哎呀，我那个心脏啊，跳的拿不成个了，是不是？你看一分钟是60秒，一秒钟跳两次往上的心率，两次是120次吧，是吧？你波动两次往上了，140了，哎，心脏快的跳的拿不成个了，严重的心慌，这时候就可能出现房颤了。房颤是什么？房颤是心脏打哆嗦。房颤和脑梗是等危性的疾病，因为房颤就容易导致在血液当中出现小气泡，这些小气泡就容易形成微血栓，造成脑内毛细血管堵塞，叫脑梗；大血管堵塞叫脑栓塞。啊，这大家要区别对待啊，区别对待。那么给大家讲了常见的四种心律失常，啊，那么是什么影响着这个心脏的跳的快和慢呢？哎，它是由人的植物神经来控制的。它不是你想快快想慢慢，它有一个自我适应性，就像那个小树，是吧？阳光充沛，施肥浇水，哎，它长得就高，长得就直。你那个树啊，你种在楼后面落阴坡，晒不着太阳，沙土地你还不浇水，是不是？又干又没营养又没太阳，那树就枯黄。它长得就慢，有的甚至就有什么呢？适应性差的树就枯死了。所以这就是植物的特点，啊，植物的特点。那人植物神经也是这样的，它不受我们主观神经控制，但它受人的客观的条件影响。你像失眠的人，他就容易早搏，是不是？人那个急性子、老着急的人，他就心动过速。慢性的人，我们北方话讲，这人太磨叽了，扎一锥子不冒血的人，他就心脏过缓呗，是不是？那么反之呢？阴急则阳生，阳急则阴生，是吧？到什么极端，你心脏用大夫劲儿了，他也可能出现什么呢？过缓，是不是？你跳得慢的时间久了，为了保命，可能会突然加速，出现什么呢？过速甚至房颤。哎，所以这里边呢，它有个极端的变化。那么极端的变化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讲常见的变化，是吧？那心脏跳得快和慢，它到底由谁来决定的？不是由心脏本身决定的。我们看那个临床抢救 给心脏病人打强心针，强心针啥意思？那就是病牛跑不动了，得拿鞭子打哟。所以啊，治病是人医院的事儿，咱们是搞养生防病的事儿。医院是救命的地儿，养生是防病慢慢调理的事儿。养生是让你知道知错能改，知道你这病怎么造出来的事儿。所以从防病的角度来讲，究竟什么影响我们心率呢？是不是？哎，到这儿呢，我们又要说到了五脏对气血运行的变化。啊，怒则气上。啊，怒则气上。所以人一生气，人心率加快了。是不是？喜则气缓。啊，一高兴，气脉缓了，心脏跳得也慢。所以别给心脏病人去惊喜，尤其是那个什么呢，心动过缓的人，都装了起搏器的人了，你还要老给他惊喜，一惊喜心脏不跳了，你说咋整？思则气结，那个心事重的人，你那气都打着漩涡都结了，钻牛角尖了，你那心跳的他也慢。所以这是情志，五脏的情志对气血的影响。那么什么样的气血运行状态，它都是由心脏的波动来决定的。所以调心率，我们都说我们别生气，我们别惊喜，我们少恐惧，这都是生活当中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儿。都说不生气，保不齐什么时候就碰个生气的事儿，是不是？人怎么办呢？那么从心率调节上来讲，那么谁的影响力比较大呢？一个是肺，一个是肾。说到生活当中，就是睡觉养心脏，谁调心率呢？刚才我说了，是吧？睡觉调心率。还有人就不理解了，吃药不管，什么睡觉管？你看，这就是中医的玄妙之处。有人说中医不科学，是因为用现代的科学水平解释不了，所以我们把它叫玄妙。为什么睡觉能调心率呢？中医告诉你，水火相济。为什么黑色补肾，红色养心的食补，这道理就是让你心肾相交。所以夏天的养生是晒太阳补阳气，那夏天的养生你养得好不好，就看你夏天失不失眠。所以夏天最重点的防治的疾病就是失眠。所以夏天能睡好觉的人，他心脏就好，冬天不怕冷的人，他的肾精就足。所以这是心肾相交调心率，是吧？所以夏天冬病夏治养心脏，最重点就要解决的是睡眠质量的问题，这是睡觉对心率的自我调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喘气儿对心脏的调节。那喘气儿怎么还能调心脏呢？大家多多的研习归息之法。这个归息之法它了不得，是不是？你说这个心脏跳得快跳得慢，它不受人主观神经控制，但是在你兴奋的时候它就快，是不是？但你这个安静的时候它就慢，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是甭管它快还是慢，适应就好，舒坦就好。而这个归息疗法，它调的不单是心脏，因为好多人做归息疗法解决了失眠的问题，所以归息疗法调的是心肺肾三个脏器。不但如此，常做归息疗法，它还能化解怒气，消除脾的郁结，这是了不得的啊。所以归息疗法它对于人体全身组织细胞的自律性调节，免疫力提高是大有好处的，是不是啊？早在30年前20年前中国风靡一时，是吧？那时候都练什么？练那个气功， 啊，练得五花八门，啊，这我们不做评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归息疗法调息，它就是在调节体内气的运转，影响血的运行，进而调五脏的阴阳平衡，说这是了不得的，是不是啊？那个练武功的怎么说了？叫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儿。你内练这口气儿，你怎么练这口气儿？怎么练？有静练法啊，养生的静练法，那就是站桩、打坐，是不是啊？哎，那动练法是啥？动静相结合的练习方法是什么？哎，就是这个归息疗法，加上心包经，加上点穴按摩。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活菌，有的人问孩子能不能吃，是吧？有的问糖尿病能不能吃，有的问怎么吃，有的问吃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在这儿呢，就大家的常见问题，把大家关心的问题，我来给大家做一做答。那咱们喝肠道活菌，它喝到肚子里头，它就得在肠子里边双歧杆菌增殖，它调养的就是肠道。所以三大类人群啊，什么人都能吃啊，有三类人你吃完之后反应要特别好。低血压人群，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营养不良的人群，天天拉稀的，什么说了半天说的是一类，我用一个字来概括叫穷，是吧？说现在你说谁穷谁都不乐意，哎，是你家住100多平的大房子，有汽车，有存款，你看你那个人瘦的跟旧社会来的似的，你穷不穷？是吧？我说的这个穷就是身体的营养不良，是吧？肠道的贫穷就是你肠道吸收不好。第二个就是富，是吧？你看兜里没钱，也没房子，也没车，200多斤，也不是领导，是不是啊？那句话怎么说来？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又不是大款又不是伙夫，长200多斤，一看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血症，是吧？嘎个阑尾炎，一两个月肚子长不上，咋的呀？肚子都是肥油，都是肥油，喝凉水都长肉，咋整？完了到医院，大夫说得了，胃切了吧？啊，一个好人把胃切了。完了，美其名曰叫高科技啊，治肥胖、治糖尿病啊，胃切了这手术好。他其实啊，家里没有亲戚当医生，什么人切胃？得胃癌的呗。不得胃癌的把胃切了，那人为的制造一个胃癌，把人饿瘦了。好一好是饿瘦了，饿过劲儿就饿死了。所以糖尿病、富贵病切胃的疗法不是什么先进的，100多年前在欧洲就有了，叫人工胃癌疗法。是不是？你不怎么饿怎么运动都不瘦吗？把胃切了，把你变成胃癌的后遗症，你看你瘦不瘦？那就不是瘦的问题了，整不好是要饿死的。所以这个富不是说你有多少钱的问题，是你肠子里全是油的问题，这个也是营养的不均衡，是富贵病。怎么办？肠道活菌可以分解，分解脂肪，还有啥？所以说有时候他不理解了，然后拉稀的能吃肠道活菌，是吧？便秘的能吃不？瘦的长肉能吃？肥胖的能吃不？所以这个双歧杆菌呢，在医学上把它叫功能细菌啊。你不要认为你吃这个和吃人参虫草一样，你吃的补品，不是的啊，你吃到进肠道的是一种肠道的功能，正常的人的生理功能的恢复，就是饭里边那个碗里边的饭是吃了的，这是第二个解决肠道过于富裕的问题，富贵病的问题啊。第三个，饿啊，什么叫饿？ 我说这饿不是吃饱了不饿的饿，哪个饿？恶性的饿，经常放恶臭的屁，没事肠道就得往下搁洗肉，说不是啊？有的吃泻药都吃成黑肠病，肠子癌变了，细胞环境恶化的毛病。所以这个跟益生菌和有害菌的均衡有关，让细菌在肠子里活，而后解决了肠子的穷富饿啊，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就不用胡吃乱吃了啊，一说谁都能吃，有的人认为100块钱也不算什么钱，都吃吧，是不是啊？这个不对啊，的确人人都能吃，但是是吧，你有那钱买块豆腐呗，现在豆腐还3块钱一块呢，对不对啊？解决肠道的穷富饿的问题，是吧？细胞环境恶化啊，这大家把它理解认识清楚啊。低血压四大成因，一个是饮食吃不进去，一个是过度劳累消耗太多，一个是起居出问题，早晨不起晚上不睡消耗，再一个是情志的问题的内耗。所以改错加合理服用保健品，对低血压隐形杀手，早防早治啊，早防早治。所以低血压比高血压难治，为什么呢？啊，因为低血压比高血压元气亏得多。那么低血压病这个起居的问题，点穴按摩的问题啊，晚间太阳落山就睡觉，你别说10点11点，良好的作息习惯对血压调节特别重要啊。早晨6点半之前必须起床，冬天可以晚点起，下雨阴天可以晚点起，因为耗阳气，太阳晒屁股了早点起就吸收大自然的阳气，回笼觉加重低血压还加重便秘。低血压的点穴疗法啊，点穴疗法，百会穴按摩法，乌木木梳的脑络疏通法，敲胆经的方法，是吧？泡脚的时候两个核头扔到水盆里，涌泉穴的踩踏按摩法啊，涌泉穴的踩踏按摩法。说到按脚这还得多啰嗦一句啊，木桶浴足事半功倍，因为人可以得木的生发之性，但是泡脚叫养生，泡腿叫没病找病，至于呢用中药变换着方子泡脚治百病更是唬人的啊，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吃到肚子里边都不起的作用，放到水盆里泡脚，脚能喝到肚子去喝不进去啊。所以浴足泡脚的养生的方法属于中医的热疗啊，热疗，因为所有的脚凉都是末梢循环不好，你泡一泡脚一热促进的循环，所有的脚发烧的还是末梢循环不好，说凉是血过不去，热是毒散不出来，红花盐水泡脚消消肿，对脚的扶热可起作用。这红花泡脚呢，有的同志是吧啊，什么月经啊出血期，说我红花泡脚会不会活血呀，是不是？我说你那个脚吸收作用比胃肠还好啊，红花泡脚那红花到不了身体里，它就在脚的表皮，对脚的老化啊，脚趾化，脚的干裂，脚的末梢的麻木，外边浸泡的方法有作用。但你指望着说哦，我泡个脚，你包括红花泡脚调治痛经，不是红花的作用，而是温热疗法，温经通络对痛经的作用，是热水。所以木桶浴足，这个木桶热水加在一起起到99%的作用啊，原来咱们告诉大家90其实是99的作用啊，而你放那个佐料也就起到个1%到10%的作用，是不是啊？ 所以四季泡脚对身体都有好处。冬天泡脚可以暖固丹田，是不是啊？夏天泡脚可以除伏热安神，啊，春天泡脚可以舒筋，是吧？秋天泡脚可以除烦热，敛肺气，是吧？我讲完之后，你看，我记得，在这个医院呼吸的科，一人整个脚盆都在那泡脚，干什么呢？哎，你看，人泡脚和洗澡它是不一样的，洗澡耗气，泡脚是养气的。但是千万不能泡腿，泡出湿疹了叫没病找病，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身体更弱的不能超过10分钟，水必须是热的啊，凉水泡脚也是没病找病的组。 以下是广告时间。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好肠子的七个标准啊，你知道什么叫好肠子吗？有七个标准，我这肠子算不算好肠子，算不算有病？哎，你知道健康标准了，你达到了，你继续调养保持啊，你达不到及时补救。你看看啊，一，良好的消化吸收功能，二，排便正常，不拉稀不便秘，三，不易感染肠道类疾病啊，不要老肚子疼，对不对？哎，不要老吃什么都过敏啊，大家伙一起吃饭，人家没事，你回家就拉肚，没事天天吃黄连素，那能行？那不行。哎，所以这是好肠子的七个标准的基础，三个基础，还有四个提高啊，四个提高，也就是人肠道的年轻化，是吧？我给大家重点讲到了人的生理年龄啊，不是户口本上写的啊，是什么呢？是身体的结构所表现出来的。骨头到老了没有骨质疏松，不乱长骨刺骨质增生，这是骨头的健康年龄。血管的动脉硬化年龄，动脉硬化中老年人人都有，但是要靠程度轻重啊，要看这个程度的轻还是重。人的动脉硬化是从多大岁数开始的呢？哎，从30岁，人长成年之后，在30岁左右开始，男的32，女的28，是不是啊？现在好多人就要问具体多少岁数啊？你看，男的32，女的28周岁啊。人的生命器官、细胞组织结构、正常的衰老速度，每年平均1%，50年。到了80岁，50%。所以有人问呢，活到多大岁数啊？是吧？那老封建人说了，哎呦，66就是一道坎儿啊，66掉块肉，73、84，阎王爷不叫，自己都去了。啊，后来听知识，大家听明白了，是不是啊？哎，56岁就进入老年期。66岁是衰老10年，真正的步入老年期了。56到66是老年预备期。那为什么73、84啊？73是孔子升天的年龄，84是孟子到阎王爷那上班的年龄。所以古人说不敢超圣贤呐，是不是啊？这你不敢超，是不是啊？喝酒你咋敢喝呢？是不是啊？你谁都能喝倒，你不害怕啊？到活命这儿，你谦虚了。我告诉大家， 当仁不让，是不是？哎，孔子说叫当仁不让，啥意思？哎，论德行，论能耐，在老师面前，我们也不要谦虚。那么性命攸关的事儿，更是要当仁不让。你能活多大岁数吧？现在有人期望值太低呀、啊，哎呀，我能活过60就行了。那我告诉你，你连50都活不到。啊，有人还行，他说我呀能达到平均水平到70，就没拖全国人民的后腿。我说你呀60也活不到，啥意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人做什么事都是这样的。那孩子想打100分，他就能打100吗？他也就打个90多分。那孩子说我不但要打100分，我连那附加题我都得做的，我想打个100加10分。这孩子有出息都能打100分。所以人生就是这样的，你计划多少你就能达个80%-90%就不错了。所以你都没打算长活，你就打算活70岁你就走，那你69岁就开始准备后事呗。你能达到70吗？有的甚至到69后事没准备呢，65就扔了，你对不对？那么科学计算，咱们刚才说那些叫玄，叫闲话，是不是？什么叫闲话？哎，就是破迷开悟，把大家钻牛角尖里边那个封建的糟粕的东西我都给你嚷了。我下面要给你说的是科学长寿的思想，人到底能活多大岁数。我怎么说的？我根据科学推算。怎么推算？30岁开始衰老，每年1%的速度，到80岁衰老一半，衰老一半，是不是？那过了80岁，过了80岁，人的衰老速度放慢，啊，放慢，还是按这个速度再衰老。你80岁之前是1%，过了80岁就0.5%了，啊，不到一了。徐老师，你这个你凭啥说呀？这和开车一个道理。你新买一台车，你刚买到手你就要卖，对不起，便宜了。为什么呢？你到你手就是二手货了吗？它不像房子，你今儿买明儿涨价，那车不行。新车在 4S 店新车，若你名上你没开，这车也是二手车，掉价了。首先税钱你就让这赔里去了。那赶你这车开了10年了呢，它还能有新车那么掉价的速度快吗？没了。过了10年之后，这车就保残值了。你开10年，100多万的车，你开10年，这车值10万块钱。你开20年，它还是10万块钱，对不对？他人也是，是吧？人衰老的速度，大家一定要知道，从30岁到80岁是每年1%的速度，从80岁往后是每年0.5%的速度。那有人又问了，那徐老师衰老到什么程度人就活不成了呢？通过心脏计算，50%是冠心病，刚能查出来，刚有感觉，70%是心绞痛，80%是心梗。所以告诉大家，你到80岁，是吧？按每年0.5%的速度，你最少还能活多少年呢？正常衰老速度到80%-70%，你还有40年-60年。我说的是正常衰老速度。所以人的寿命活多少年呢？你正常衰老，你不伤害自己，你不糟蹋自己，活到120岁到140岁是没得说的。所以古书典籍里边记录了彭祖活800岁，那个彭祖日历一换算138岁，是吧？孙思邈也是130-140岁，这都是活的自然衰老啊，自然衰老。所以啊，人的生命健康啊，为什么都活不到120-140？为什么到80提前就没了？就说明你头50年，从30岁到80岁这50年，你衰老速度比1%快。为什么快？ 你是吃的多喝的多，还是熬夜多，还是生气多，还是吃药多？所以四个字，自作自受，是不是？啊，现在江湖上有一句话怎么说了？这是听那个小说，哈哈，听小说，啊，我挺爱听那个小说评书的啊，尤其是那个，啊，单田芳老先生那个，我特别爱听啊。哎，老人家怎么说？说人在江湖上混，啊，迟早是要还的。所以说，人的健康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啊。人呐，健康欠的债是要还的，啊，是要还的。所以元气你不薄，啊，你还认为哦，你是个工作狂，天天能工作到半夜，别着急啊，到老了连本带息都得给人还上，你跑得了吗？啊，跑不了啊，跑不了。那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就是人的生命细胞年龄，动脉硬化的年龄。到80岁老化到 50%， 你80岁之前得心梗的，得心绞痛的，都算提前衰老。你看看你在哪块欠的债，你在哪块还吧，对不对？今天我要讲的年龄是肠子的年龄啊，肠子的年龄。人在30岁左右的时候，肠道的年龄，人体胃肠道内益生菌、双歧杆菌和嗜酸性乳杆菌的活性、活力占到整个细菌种菌落数的25%到33%，25%到33%。人在婴幼儿的时候，小孩改大便咋不臭呢？小孩怎么那么吃他也吃不出糖尿病来呢？吃多了都不及时，哎呀，给老人呢，给我们成年人羡慕坏了，因为他的益生菌是60%。人说话呀，不能说大话，啊，说大话是要打自己嘴巴的。什么细菌？益生菌、双歧杆菌、嗜酸性乳杆菌。现在我们吃的普通食品当中，什么饮料啊、牛奶呀、啊，是不是啊？好多东西都添加这种细菌了，常见菌。但是你能达到活性吗？啊，到超市买酸奶啊，酸奶是20块钱一桶的，是吧？说最近搞特价呢，怎么搞特价呢？快到期了，5块钱一桶就卖。哎呀，这平时的爷爷奶奶、这妈妈逛超市，可看着，哎呀。这平时舍不得给孩子买呀，20多块钱一桶，他搞特价了，挺好啊，不到原来1/3的价格买了。在这提醒这些家庭主妇，花钱别买垃圾。就像水果，哎，什么水果不是吃？苹果烂个眼儿就便宜一半，买了是吧？你真以为是烂个眼儿呢？外边是一个眼儿，里边有多少细菌呢？那酸奶乳酸菌是不是啊？它刚出厂的活性是多少？15天之内死多少？你快到期的，对不起，里边细菌都死没了。那么你所买的这罐酸奶的价值连1/10都不到，20块钱、2块钱都不值了，你还花7-8块钱当宝似的买回来，还给孩子吃。哎，我们家孩子便秘，喝酸奶不好使呢。对不起，你喝的是过期的。说没过期啊，上面还有那个生产日期，还差2天呢。酸奶没过期，菌都死光了，你是喝奶还是喝菌？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给大家讲到了胃肠 健康，说到了好肠子七个标准的头三条，今儿咱们说后四条，要说一说人体肠道健康它的微生态环境对人的健康好处。好肠子七个标准，三个是你能看到的，能够感受得到的，而后四个它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哎，它需要我们总结分析。人呢，生活在一个有菌的环境，这些细菌呢，有的是对人有害的，有的是对人有益的。有害的我们叫致病菌，导致疾病的细菌，对人体有益的我们叫益生菌啊，对人体有益的细菌叫益生菌。像我们提到的双歧杆菌和嗜酸性乳杆菌，就是对胃肠道有益的益生菌。人生下来啊，肠道内就已经开始存在了，尤其是母乳喂养的孩子，肠道益生菌的数量是非常多的。那至于喝奶粉长大的那孩子，那益生菌就差得多了啊，即使你天天搁药补充，它也补不了多少。人体内的细菌除了这个益生菌和致病菌之外，还有一个中间两面派，我们把它叫条件性致病菌。哎，这个是墙头草随风倒的细菌，平时不会导致疾病啊，当人体内的益菌益生菌的数量太小太少了，或者人体的免疫力太低了，是吧，或者人在过度劳累的条件下，抵抗力差的条件下，这些条件性致病菌平时不会导致疾病的细菌就会兴风作浪，是吧，比如说一个小感冒为什么会引发肺炎肾炎甚至引发菌血症败血症啊，不是细菌多强，而是人体多弱。可见呢，正确的认识了解合理的应用细菌，尤其是益生菌，对人的生命健康乃至于长寿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说说好肠子的第四个标准，就是肠道内要有充足的有活力的益生菌。讲了超市买酸奶，是不是啊，为什么特价的酸奶你不要买呀？因为你买酸奶不是为了喝奶，是不是啊，往往那酸奶比牛奶都贵，那你喝里边啥呀，酸奶是坏了的奶，是不是，你不是为了喝奶，你是为了喝什么，喝里边的乳酸菌。而一旦呢，你这酸奶快到期了，不是这奶坏了，而是里边的乳酸菌都死得差不多了。所以说你买了酸奶回家加热了喝，煮着喝的都是把活菌煮死了喝，几乎都没有用了，对不对，哎，所以过了期的酸奶或者离过期比较近的酸奶已经没有活的细菌。用道德经上的话是这样讲的啊，叫出生入死。啥意思啊，以前有这么个笑话，是吧，说人家这个县长啊，以前那个县长生了个儿子啊，哎呀大家去啊都说好话啊，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飞黄腾达，是吧，一定能当大官发大财，是吧，有贵人之相，就有一个人不会说话。哎，他说这孩子呀，生下来呀，将来就得活到死，是不是， 结果让县长家的这个保安给打出来了。其实这个人呢，就说了一句最简单、最地道，但是很难听的话。哎，就是老子《道德经》里的“出生入死”。啥意思？人生出来，有生命的开始，就要逐渐的接近死亡。所以人不要怕死，有生就有死啊，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细菌也是这样的啊，人不能长生不老，人不能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不是啊？那个细菌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在环境条件情况非常好的条件下，这个双歧杆菌的寿命也就在7到10天左右。换而言之来讲，双歧杆菌它都从它活一直到它死也就7天半个月，是不是？也就7天半个月，是不是？哎，所以呀，大家一定要明确啊，你买酸奶，你买的刚生产出来的，它活菌数量是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液态环境下活着。等你买的晚7天晚半个月的，对不起，那菌呢已经坏死差不多了，它寿命就在那儿了。你回家再一加热，得彻底杀死了，没有菌了，是不是？所以喝酸奶你得会喝，第一个要饭后喝，是不是啊？它不能喝到肚子里就跑了，得饭后喝，有东西拖着它。第二个呢，哎，你得趁凉喝，是不是啊？在低于什么呢？20摄氏度条件下，最好在4度到8度条件下。你不然的话呢，它就坏死了，啊，坏死了，是不是？当然了，细菌呢在早期增殖的时候，它的环境温度可能要求要高一点，是不是？就像孵小鸡儿一样，是吧？孵小鸡儿什么温度，是吧？你小鸡儿这个在鸡笼子里生活是什么温度？它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说这些活菌有什么好处呢？抑制有害细菌，减少体内毒素生成，以减轻肝的解毒的作用。为什么喝酒能喝成酒精肝？酒对肝的伤害是一方面，酒对肠子的伤害，老喝酒喝成结肠炎，把肠子里边的细菌都喝死了，也是一方面。所以人的自我的肠道解毒能力就没了。肠道解毒不是肠子，而是肠子里达2000克的细菌，益生菌数量要占到30%到60%，也就在1公斤左右，是不是？所以人是一个小化工厂，人体加上细菌的生化反应啊，这大家把它认识上去，是不是？所以说你的肠子里边的活菌的数量够不够，能不能解毒，是不是？哎，有的人不喝酒，是不是啊？哎，没有酒精肝，又不吃药，也没有肝损害，那人体内为什么还会中毒呢？是吧？是什么把肝给伤了？人体内没吃毒药，哪来的毒素？代谢产生，就是人的解毒能力下降。哎，这是肠道活菌的第一个作用，也是好肠子的第四个作用。哎，肠道活菌解肠毒。那么第五，肠道的益生菌呢，不但能解肠毒，是吧？让人不放臭屁，让人肠子别长黑肠病，不要产生毒素垃圾，长息肉，长肿瘤，是吧？哎，那么还有第二个作用，益生菌能够增加肠道的营养。那么双歧杆菌你吃了，你双歧杆菌能入血液吧？它进不去。这个大家注意啊，这个细菌要入血麻烦了，菌血症了。它如果说进不了血液，它在肠子里，所以它不是营养细菌，它是功能细菌，是吧？那么为什么益生菌能够增加人的营养呢？哎，这就要取决于它的功能。这个我们都有感觉哈，你像那小孩那粪便都有酸味儿，是不是？都不臭啊，一旦小孩粪便变臭变腥了，那就要得病了，是不是啊？痢疾杆菌是发腥味的啊。 益生菌呢，它在肠道内会发酵，啊，发酵，生成什么东西呢？乳酸和醋酸。这个乳酸和醋酸，它能提高人体对钙和铁的利用力，还能呢促进人体的铁和维生素 D 的吸收。而且在大肠里边，这个细菌可以把人体的废物变废为宝，是吧？变废为宝。你看，我为什么说它五行属土啊？是不是啊？哎，你看那个地啊，上农家肥，人的粪便那是废物，但是变成肥料却能长庄稼丰收，你说是不是变废为宝？哎，这个细菌它也有土的这个作用，把体内的这些垃圾经过发酵变废为宝，一个是促进铁和维生素 D 的吸收，你不用，你有益生菌你不用补维生素 D 也不用补铁了，为什么？它能促进这东西吸收，关键还能制造维生素，在大肠产生维生素 K， 维生素 K 是防贫血的，对吧？产生维生素 B 是防什么呢？防脚气病和神经炎的。你看，我们不吃维生素，人体能制造维生素，这什么道理？就是益生菌的肠道的发酵作用，这是肠健康的第五个标准，促进营养吸收，制造维生素，这是菌在发酵当中的作用。那么好肠子的第六个标准，是吧？有的人干吃不长肉，这肠子肯定有病了，是不是？还有的人呢，喝凉水都长肉，得糖尿病长脂肪肝，这也是肠子里的病，是不是？哎，什么作用？还是它运化的作用不好。那么肠道内益生菌呢，它能分解胆固醇，分解胆固醇，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和利用，达到防富贵病的目的。所以啊，我一说呀，这个肠道活菌呢促进营养，那些啊干吃不长肉的老拉稀的他都明白，哎呀，我喝点活菌我长点肉，不是菌长肉，是菌让你胃肠道吸收功能好了，排毒功能好了，长肉，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我就不说了。但是有一些糖尿病的、脂肪肝的、痛风的人，让我喝凉水都长肉，我还吃什么活菌呢？这他就老外了。所以肠道细菌有助于防富贵病，这个预防比嘎肠子不强了啊。我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啊，说把胃切了和肠子接上，这种手术是不是能治糖尿病啊？我说能啊，是吧？早在100多年前在欧洲不都这么治吗？说那现在那个欧洲啊还这么治吧？不对了，淘汰了，是吧？人家都淘汰的东西到你这成宝了，他为什么淘汰？多简单呢，是不是？手术治糖尿病就能治一种，就胡吃海塞的呗。手术治糖尿病叫人工胃癌疗法，人得癌了把胃切了，你没得癌把胃切了，减少吸收，活色拉把人饿瘦了，饿贫血了，是低血糖了，那等你饿得皮包骨头，你说不行，我瘦得够本了，让我再长点肉吧，长不了了，为什么？胃切掉了长不出来了，是不是啊？啊，你说好就好啊，没那个。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手术割掉人体什么零件都长不出来了，你就包括年轻的时候拉那双眼皮儿挺好看，是吧？你看到老了眼皮都耷拉下来了，你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有了活菌，是不是啊？细菌可以分解胆固醇，减少富贵病，这个叫双向调节。哎，小孩都能吃，是不是？你说你差哪儿，是吧？这是好肠子的第六个标准啊。第六个标准是啥呀？哎，就是能让富贵病的人通过肠道功能，不叫减肥啊，那天天拉稀叫减肥，肠道细菌分解胆固醇不叫减肥啊，它叫什么呢？叫脂代谢平衡，哎，就是增加了脾的化湿的能力。第七条啊，第七条， 第七条啊，单用这个西方医学解释不了啊，虽然科学家做了这方面的实验，但解释不了。就说人体内肠道的益生菌、双歧杆菌，它的数量和活性增强了人体抗辐射的能力，是吧？什么叫辐射呀？这个新闻联播里边播了，是不是啊？叫暗物质，是不是啊？叫暗物质。世间啊，人能看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无线电波你看不见，远红外线你看不见， X 光你也看不见，是不是啊？包括手机信号你能看见吗？长时间搁电脑旁工作，射线辐射你能看见吗？你看不见，都有伤害，是不是？所以那这怎么评价呀？斑呢？是不是啊？老年斑，是吧？我记得我在西安工作的时候，是吧？他那个西安军大就有一个教授给我讲啊，他说我有个同事跟我说了，说长老年斑的人不得动脉硬化，长老年斑不得动脉硬化。我说你知道老年斑在哪长出来的不？是人给你画上去的，他从里边长的，啊，从里边长，皮里肉外，里边什么东西长出来的？从血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告诉大家，你身上有多少老年斑？我告诉你，老年斑比动脉硬化严重。为什么？因为动脉硬化是里边的褐脂质沉淀，动脉硬化粥样斑块吗？而变成斑了，就有可能变成细胞的恶性环境。所以那些啊，泡脚啊，老年斑淡化吸收的朋友，我告诉你，你患癌症的几率就降低了一大半。为什么？因为老年斑是毒，是毒，包括女同志怀孕后的那个斑，那都是排毒反应。所以这个斑如何淡化？外边长在皮肤上，里边长在血管内膜和肠道黏膜上。所以黑肠病容易导致结肠癌。什么叫黑肠病？不是肠子黑，就是肠子上长黑斑，长黑斑，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你看运用中医表里相依的道理知识解释多容易，是吧？但是西医解释不了，说细菌咋能抗辐射，他不知道啊。其实很容易啊，很容易，哎，就是改善细胞环境，表面上是把斑解决掉了，实际上是把人体的辐射伤和内辐射的毒给去掉了。所以长时间从事电脑旁工作的，你家就住在机场附近，天天雷达辐射的，是吧？我讲过机场的鸟